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而且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段说话呢截录自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到底权利是不是真的不言而喻呢？人权又从哪里来呢？今集哲学有偈倾，我们就同大家倾下人权。好啦，咁就首先介绍下我哋嘅主持拍档先。 介绍啲背唔到头先嗰段嘢先。 咁啊介绍下 Roger, 吓我哋嘅大师兄啊，咁啊同我哋倾下人权啦。咁呢之后呢就係呢边嘅大家都好常见啊，今日个头又唔同咗嘅严肃。 咁冇你咁犀利嘅，你口罩衬埋色嘅同件衫。全者戴上嚟㗎，全者衬 㗎。权利嚟㗎呢个我衣着嘅权利。 抽离唔到真 係。咁啊最后介绍下隆重介绍我哋今日同我哋倾人权嘅嘉宾。咁就係 Benedict 陳成斌，咁呢就係呢個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嘅助理教授。咁呢就之前其實都請過 Benedict 上嚟同我哋傾動物權益㗎。咁啊是他也是你喎，我哋好耐好多年前。 講完動物權就講人權喎。 升級就講人權。 演化咗我哋。 所以你見我哋係逐步逐步嚟㗎。 啲主持應該都演化咗，嗰次邊度做㗎啲動物。 嗰次 我哋就係連動物嘅權都冇啦。唔使講人權我哋。 咁所以先唔講人權啦，之前嗰個講動物權。咁今日會講啲咩呢其實吓。 今日我哋講人權嘅問題，咁人權都好得意嘅，覺得即係歷史上當然最初我哋成日話咩天賦人權咁樣 ，natural rights 咁樣，咁嗰個係有個好強嘅宗教背景，其實即係個 natural 就唔係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式嘅 natural， 喺大自然跑嚟跑去好自由咁樣，而係一種佢哋背後諗，即係所有嘢都係上帝創造嘛，所以自然界有佢嘅定律，自然界裏面嘅事物都係依照上帝意志嚟運作咁啦。咁所以當佢話自然，譬如 natural law， 佢哋講。其實就自然法則，我哋而家集中就係講嗰啲 physical law 嘛，其實係冇價值、冇意義嘅。但係嗰陣時講 natural law， 其實係維係翻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等等嘅一啲規則啦。咁裏面相對應有一種有一個概念叫做所謂自然權利。咁、那個自然其實記住就唔係科學啊物理學嗰啲，係上帝俾。咁但係後來慢慢演化到去到即係啟蒙時期嘅時候咧，即係開始個宗教嘅即係退讓啦，咁退場啦。咁跟住慢慢嗰個我哋講都係想講每個人作為人都有嘅權利，但係就唔係來自於上帝。咁於是就改名啦，叫做 Universal Human Rights 咁啦。我哋好多時會咁樣叫，就冇咗嗰個宗教意味。咁喺呢度嘅時候，我哋就有一個好得意嘅問題啦，就係咁點解即係嗰個所謂字，即人權好似好簡單嘅一樣嘢，就係、是、你一般我哋講權利又唔係咁嘅。譬如我參加咗某個咩青少年中心，我以前好中意玩打乒乓咁啦。咁你俾錢啦，有會員資格咧，你就有權喺嗰度用佢啲設施。咁你唔係會員就唔可以用啦。咁權利其中一個好常見嘅意思就係你內在於某種特定嘅組織制度，你係屬於佢嘅成員，就會相應能夠享受可以使用某啲設施啊等等嘅一啲權利啦。咁通常佢係要睇下你喺邊個組織㗎嘛，你唔屬於嗰個組織就唔係。但係人權係好得意一樣嘢嚟嘅，即係我哋個感覺好似係只要你係人咧，就會有某啲權利㗎啦，好似係咁。咁於是，但係更得意嘅就係、是，咁點解我哋作為人，即係我哋冇做過啲咩㗎？一出咗世咁樣，好似好偶然做嘅，作為人類一份子，咁點解就會有一啲叫權利嘅嘢咧？咁樣，咁佢嘅基礎喺邊度咧？佢究竟實際嘅意義係啲咩咧？第二就係、是、咁包啲咩咧？係嘛？即係生存好似係啦，頭先有提到自由權都好似係嘅時候，已經開始有啲模糊啦，係咪？即係咩叫自由權咧？咁啊咁食飯啊嗰啲算唔算咧？咁樣嚇，開工算唔算咧？咁好多呢啲問題，我哋都可以討論一下 嘅。即係啱啱即係 Roger 好簡單咁講咗嗰個歷史發展啦。即係一開始權利似乎同宗係嚟自宗教。即係我諗你即係特登想同翻一個科學式嘅世界觀對揚翻，就係好機械嘅、好物理嘅、冇乜價值意義可言嘅。但係而我哋講權利好多時就唔係啦，有即係有道德價值、宗教意味，甚至有呢啲政治嘅意味喺面。咁而我哋就會問啦。權利嗰個根基喺邊度咧？個 ground 喺邊度咧？啊，跟住然後個範圍去到邊咧？ 尤其是最主要，我想補充咗佢就係，我頭先我講法，我特別係在於咧，以前係明比較清楚地，因為上帝啊嘛。如果你相信上帝嘅時候，就比較容易講到個權利個來源。 咪嚟自上帝咯。 係啦，但而家 Roger 哥講嘅就係、是、後屘當第一就係唔係所有人都再相信上帝啦，就算喺西方都唔係啦。第二就係我哋開始面對一個比較多元嘅世界啦，西方人。咁我見到有啲唔信上帝或者唔信嗰隻上帝嘅，咁。我仲講冇有人權咧，如果你仲講有個普遍人權嘅時候，我點樣講佢個嗰個根據咧？咁樣 喺邊度咧？ 其實你講話依個信唔信上帝嗰度可以加一句就係、是，依啲權利本身其實好多宗教 嘅經典嘅著作啦，即係譬如你聖經啊，甚至可蘭經啊，或者之類，其實都冇直接提到呢啲咁嘅權利， 變咗聖經都冇人提 啦，即係變咗喺神學裡面，大家都要討論，咦？咁、那個關係喺邊咧？點解會講到咁直接咧？嚇、不過另一方面就係、是、頭先阿全你一開始嘅時候念咗一段説話啦，咁嗰段都有提到造物主，有提到自然一啲不可剝奪嘅權利，嗰、段其實係呢個美國嘅獨立宣言嗰度出嚟啦。咁除咗獨立宣言之外，其實我哋而家留意翻全世界好多嘅憲法。呢、這個基本上而家差唔多每個國家嘅憲法啊，呢、這個另外就係好多國際公約嚇、國際嘅條文，例如嗰個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國際人權公約或者其他一啲國際法裡面，都成日都有提到呢啲人權嘅啊。咁呢啲人權咧，於是乎咧，其實慢慢演變落嚟咧，反而就係我哋而家嘅社會通常講親嘅人權咧，係指緊呢啲國際法裡面嘅人權。係指緊一啲憲法裡面或者一啲即係大家會喺法甚至係法律上面嘅權利。咁依類型嘅權利，即係當然啦，美國嗰度就可能佢哋就講得比較多啲，有啲國家可能就喺強調嘅時候強調得少啲。但係至少你會見到依啲權利咧，係喺社會啊或者政治啊嘅事件嗰度嘅時候咧，會用得比較多嘅。咁、於是乎成個流程落嚟咧，就變咗我哋討論依啲咁嘅權利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兩套嘅意思喺度，而兩套係交纏住嘅，即係一套就係頭先阿 Roger 你提到個歷史嗰度、由宗教或者係啟蒙時代由 John Locke 開始，佢用權利作為一個核心去呢個討論一啲政治哲學嘅嘢，或者一啲比較上價值觀上面嘅嘢嚇。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比較上政治上由獨立宣言又好，法國嗰個人權公約又好，英國大憲章又好，到聯合國嗰、那個國際人權公約，甚至再落去嘅一啲國際法，咁就一個比較政治嘅講法嚟嘅。所以變咗而家我哋講權利人權啦嚇，即係講唔講權利住，就係講人權呢個咁樣嘅概念嘅時候咧，兩樣嘢交纏咗，所以唔知會唔會有觀眾覺得？奇怪啦，即係點解人權呢個題目係喺哲學呢邊而唔係喺社會科學嗰邊？即係其實社會科學嗰邊都可以做一集嘅，其實都、又可以整個人權周出嚟嘅。其實、反正我哋嚇、即係呢邊。 好似嗰陣臨席之後，而家可以 臨席之後又可以有個人權。 而家又可以講人權周 啊！因為亦都12月頭就係呢個人權宣言嘅紀念日嚟嘅，其實係應該係10月10日之類啦。咁所以都值得嚇，呢個可以順便做嘅。但即係你會見到有意思就係人權呢個概念。係而家嘅用法唔止淨係好宗教或者價值觀上面嘅嘢，而係喺政治上面又有。咁、所以呢個位咧，又係值得我哋要拆解一下，要點樣將佢哋兩個拆解啊，或者至少喺哲學方面，我哋要點樣講多啲啊咁樣。 其實人權有冇話即係有啲咩類別咧？即係啱啱我哋似乎聽到喂好多類別噶嘛。咁而大概可以有啲咩類別呢、 或者去到邊度咯？嗰個範圍我想講，即係有啲會啲 core 啲，大家覺得都係嘅。有啲會遠啲，跟住就開始懷疑邊度咧？嗰條界已經畫到去咁啊。 係啦，嗱，呢個問題咧，我哋分兩個層面可以，即係好似我哋平時講嗰啲，我哋少少俗語嘅或者啲咩內言、外言、意義嚇，即係或者即係好似話你哋要定義咩叫中大哲學系嘅學生，咁你可以定義下喺中大裏面讀嘅咁樣樣，即係有一堆嘢。咁但係我又可以指住你哋話你哋你哋就係啲例子啦咁樣啊。咁而家講人權嘅時候都係呢個方向啦，講一啲人權嘅例子先啊。嗱，有一個例子係大家都相對講得多嘅，其實就係二次大戰之後。呢個聯合國成立嘅時候，咁佢哋要整一個國際人權公約。咁嗰個公約其實喺歷史上嘅一個好，當然啦，佢仲有好多政治原因啦。但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唔想再見到，即係全人類當時就係唔想再見到好似啲集中營啊、啲種族屠殺啊、即係一啲係咯，或者一啲所謂嘅非人道嘅行為啊， 人道大災難啊， 係啦，即係想避免呢啲嘢。咁要避免嘅時候，要其中一樣嘢就係要喺國際嘅框架裏面，希望喺國際政治裏面都樹立咗呢個咁樣嘅規則嚇。咁喺呢個咁樣嘅諗法底下咧，咁就開始有國際人權公約啊嗰類型啦。所以呢個例子咧，通常就係話我哋而家講人權最相對冇爭議啦，即係都有爭議嘅，但係相對冇咁多爭議嘅就係、一啲所謂嘅人身安全嘅權利、不可依、這個種族屠殺、不可虐待人、不可依、這個甚至乎不可謀殺人咁樣樣，依、類型嘅咧就相對嚟講係而家係比較上大家接受到嘅人權嘅例子嚟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如果之後仲有啲再複雜啲嘅，例如話依、這個民主人權啊嗰啲啦嚇，自由啊嗰啲啦，係啦嚇嗰啲嘅人權咧就難講啲啦。不過嗰啲好多集都講過㗎啦。咁所以依度即係 其中一個例子啦。但另外仲有一個例子，我覺得值得提多少少嘅咧，就係譬如話一啲所謂嘅呢個經濟文化社會權利、啊、即係我哋叫 ESCY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或者譬如話一個最典型，我哋而家好影響我哋嘅例子，就係一個 Human Right to Health。啊，因為或者亦做衞生或者健康嘅權利、啊，咁依類型嘅權利係即係佢點解可以做到人權呢、啊、即係你見我哋而家嘅社會其實成日都喺度爭議緊呢啲嘢嘅，例如點解我哋而家要戴住口罩嚟做節目，點解我哋戴口罩出街？有啲人話：喂，依、這個唔係我哋自由嚟嘅咩？唔係我哋人權去依個決定我哋要個健康點樣樣嘅咩？做咩要我哋戴啊咁樣樣？ 但係調翻轉，譬如上年、或者今年應該咁講，今年疫情啱啱開始嘅時候，亦都係有好多譬如舉例口罩不足啦。呢、這個呢啲基本嘅防疫用品不足，咁我哋係咪有個而家有 human right to health？ 係咪又應該我哋有基本嘅權利可以，譬如有一定嘅分配咧？要求人提供俾，因為你有權利嘅時候，即係有權要人哋要提供俾你。 係啦，係啦， 係啦。咁我係咪應該要有咧？咁呢個權利得到保障咧？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睇下你頭先講嗰個就係、是，如果我就照字面解健康嘅權利，咁我點樣可以要求其他人有責任去保護我嘅健康咧，咁、樣樣嚇，咁、即係依句説話好怪嘅，依句説話就 係啊，因為我補充一句，可能觀眾明白就係、是、權利好多時同義務係相關，即、係個概念上嘅關係就係、是如果我有某個權咧，係即係等於其他人要有個義務咧，去提供我嗰個權利應該有，因為權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 claiming， 我權 claim 嗰樣嘢。如果我譬如我對口罩權利咧，就應該其他人有權有責任提供口罩俾我，所以權利義務喺呢個角度嚟講，會係有個內 或者兩個意思。甚至你可以話，即係我有戴口罩嘅權利。第一就係人哋有義務唔好阻住我戴啦。當我想戴嘅時候，咁我哋有時叫啲做所謂消極嘅權利啦、但係有時甚至你可以要求咩？我有權戴口罩，意思係我冇咧，你哋其他人要俾埋我喎，咁樣或者個社會喎，咁樣。 咁係咪有積極嘅權利啦？呢、這個就係、 是。 係啦，即係消極唔積極就係在於，梗係只不過我有個權利，就你冇權介入干涉我啊。係，但有個積極權利就係、是，如果我有個積極嘅權利咧，你有責任要提供埋 提供相關嘅資源 俾我去做到嗰個行為啦。 嗯，即係我諗，我哋今次都講咗啲背景嘅交代啦，即係每一次都係咁嘅，每一次最後偈傾都係好慢嘅啲時間，講咗極耐都未講到啲 內容豐富，冇辦法， 未進入到正題。咁我哋今集就即係今次就講咗少少關於可能例如權利嗰個歷史啦，有啲咩分類啦，咁樣我同埋亦都講咗一啲相關嘅問題，有啲咩值得討論。咁我諗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真係進入關於權利嘅正題啦。我哋下節再見。第二節之後有偈傾，我哋真係講下人權啦。而家啱啱話交代咗啲簡單嘅背景啦。咁不如依家我哋講下，即係關於權利、人權嗰一個基礎喺邊度？因為我哋即係成日都咁講啊嘛，即係人權就好似人人都有嘅。跟住甚至我哋一開始講到好似不言而喻，唔使傾噶啦，我哋大家都有噶啦。咁但係我哋總係會問噶嘛，即係啱啱我哋講過就係、是，如果冇咗上帝之後，上帝原本就是我哋最理想嘅基礎啦，係咪？就是、上帝俾我嘅。咁如果我哋都真係信上帝，咁就搞掂啦，唔使傾啦。但係依家個慘況就是我哋而家唔信啊嘛。咁我哋就可以問啦，權利邊度嚟嘅先？人權邊度嚟嘅先？點樣可以證成到佢 justify 到佢咧？咁樣 同埋好多時候我哋會講嗰啲權利都係譬如個國家俾你噶嘛，係咪？個國家法律保障你可以做某啲嘢，咁佢咪俾個權利你咯？咁但係我哋講人權咧，就似乎係超越國家嘅界線噶嘛，係咪？咁點解咁邊度保障我咧？同埋佢喺邊度嚟嘅咧？係咪？兩樣嘢係啦。 係咯，嗱我哋頭先因為第一節嘅時候有略略提過下人權同責任嗰個關係啊，依度第二節我諗我哋可以再細分啲啦。即係我話人首先權利先啦，每個人啊，如果嗰個權利係我有一個權利嘅，咁就即係話其他人有個責任去令到我有依個權利嘅內容啊。頭先講過，譬如話不可謀殺咁樣樣，咁依個比較容易明白嘅例子嚟嘅，因為譬如話即係話我有不可被謀殺嘅權利，即係話你哋唔可以因為我做節目差就殺咗我啦咁樣嚇，即係譬如咁講 啦。做得好先冇嘢啫，我哋妒忌出現。做差你差唔過 我哋。同觀眾講啊嘛，唔可以話差咗 謀殺。如果係咁，我哋個節目死好多次。 其實監製殺咗你好耐。 係咯，即係好定壞都唔可以。殺得嘅，咁呢個就係我嘅權利啦。咁人權咧最直接一個簡單嘅字面解就係話，哦，依一啲嘅權利係每個人都有嘅，咁咪叫權利咯。有咩叫人權咯？就對應翻頭先 Watcher 第一節講嘅時候，有啲權利就唔係嘅，即係會員嘅權利或者係學生嘅權利咁樣樣嚇。咁我只能夠浸大嘅學生先可以叫我去改佢卷嘅，中大學生唔可以叫我去改佢卷嘅。咁譬如咁講嚇，咁依啲。 即係呢個人權就最直接就係、是，所以就係呢啲所謂人人都有嘅權利。咁於是乎咧，就出現一種呢種就係最傳統嘅諗法，所以我哋就可以叫做一個 orthodox 嘅諗法啦，即係一個傳統正統嘅諗法，就係、是、人權係咩啊？人權就係一啲權利係每個人都有嘅。咁、啊、當然啦，依度再細分嘅時候就會係咁哦。咁嗰啲權利講緊咩嘅權利咧？咁依個位就開始，譬如同我哋同社會科學有啲分別啦。社會科學嗰邊當然就會留意多啲政治上面嘅嘢啦。我哋講嘅時候就會比較上係一啲道德上面嘅權利啦，所謂。咁所以咧，最正統你可以話或者傳統嘅人權嘅喺哲學嘅定義就會係一個人人都有嘅道德權利。咁、呢個就係所謂嘅正統嘅權利嘅諗法。 但所以道德權利可唔可以澄清下？即係我個意思會唔會係咁啊？就係點解個權即係同個權利嗰個根據基礎有關係嘅？就係點解你人人都有權咧？係因為有啲道德嘅原因，使得我哋出於道德咧，係使得我哋人人都有個權利。有冇理解錯？ 嗱，呢度有兩個可以再細分兩個嘅。你講嘅係其中一個，就係話有啲道德原因令到呢啲權利係人人都係咁，即係人人都有係咁重要。另外一個諗法咧，呢、這個傳統嗰個係再進一步啲，就係話呢啲權利本身就係嗰個道德原因。就唔係有另外一啲道德原因而令到一啲嘢咁重要，而係佢本身呢啲道德權利就係咁重要嘅嘢。但係當然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就翻翻去頭先阿全你第一節講過，或者你念嗰段獨立宣言嘅時候，即係咁點解有啲嘢係重要到咁嘅地步咧？如果尤其是我哋已經冇宗教嘅一個基礎啊咁樣嘅時候，咁仲點解佢仲可以係一個咁重要咧？咁於是乎呢個位咧就一係咧。就用一啲比較上我哋所謂嘅deontological 啦，一個比較上絕對論或者所謂嘅義務論式嘅處理，直頭將個呢啲咁嘅權利本身就當成係一啲咁重要嘅嘢，然之後就唔去解釋佢背後仲有啲咩嘅原因令到咁重要，而只係將呢嚿嘢再發大佢啫。例如康德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即係佢就話就總之最重要嘅位置就係你要將即係理性啊、universalizations 啊一啲將啲嘢普遍化啊就係好重要啦咁樣。即係但係呢啲嘅重要唔係話個權利額外再整啲嘢出嚟，而喺佢裡面就有呢啲嘢嘅。 好多時會話，譬如康德就會話，因為人有理性。所以就會令得人同其他事物有啲唔同嘅、即係佢有一種好特別嘅價值囉、即係嗰種係一種所謂不可替換嘅，即係其他事物譬如一隻杯、你唔中作為你鍾意你可以攞錢嚟換，或者攞你第二啲嘢嚟換，有可以 exchange 嘅交換，咁嗰啲叫 price 啊、咁但係人就唔同嘅，佢覺得人就本身係好重要啦，喺某意思之下就因為佢有理性呢樣嘢，所以相應就有啲嘢可能你唔可以對佢做啊，或者甚至你引申就係嘅，甚至你要幫佢做都唔定啦嚇。咁、嗰個 rights 喺某個意思就係同人嘅理性嗰啲會拉上關係咯，好多時會。 係啦，咁呢個就係傳統嘅 傳統嘅講法。 但係呢個傳統做法咧，除咗佢個解釋嘅內容去到哲學嘅位點樣樣去將佢解釋得清楚之外咧，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對應翻而家我哋有嘅例子，嗰啲例子係咪可以放到入去？正如我哋頭先講過，譬如衞生人權咁樣樣，係比較麻煩嘅地方就係、是當我哋講到衞生或者健康嘅時候。其實冇乜理由話我嘅健康係有其他人有責任去為去 保障 責我嘅、或者保障我嘅健康咁、好似又解唔通嘅。咁於是乎咧，所以咧，其實 human rights to health 嗰個 health 字咧，其實可能近所謂衞生嗰個中文會比較近多少少嘅咁衞生就比較容易解啲因為就係話哦，你要保持成個社會整體嘅一個醫療嘅系統嘅運作，或者有一啲基本嘅衞生嘅設備咁所以我哋就要戴口罩啊，所以可以立法去有限聚令啊嗰類型嘅嘢，即係個限聚令嘅內容係咪真係做到就另外一個問題啦。但至少係從呢個咁嘅方向去諗嘅時候就比較近啲。但係問題係話，就算佢近都好，呢度似乎只係講緊話衞生或者呢啲嘅嘢對公共嘅利益係比較好，而唔係講緊話佢係一啲自衞嘅價值啊，或者自由嘅價值唔係一啲我哋頭先講到係一啲咁義務式嘅東西嚟嘅咁呢個係可以去對比嘅，所以就咁所以就變咗裡面有啲人權衞生係一個啦，另外仲有一啲係更加奇怪嘅，譬如喺人權公約第24條國際人權公約24條嗰度係講話每個人都要有有薪假期嘅。咁有薪假期當然大家都想要啦但係問題係話有薪假期 係咪要去到成為人權？ 係啦，點樣可以成為？而且係 orthodox 嗰個諗法。我哋頭先講傳統，即係話係一個義務嚟嘅，係一個 absolute 嘅，係有冇 trade off 嘅，一定要俾佢嘅。咁呢個位就咁樣去解人權嘅時候咧，就會睇到大家拗曬頭啦。於是乎。 尤其是頭先聽，譬如睇你再問噶嘛，譬如 Orthodox view 個基礎喺邊度？譬如有頭先康德嚟解嘅，舉個例啊，你都好難解釋康德嗰個講法點可以講到點解要有有薪假期咧，或者某啲咧。咁於是個調轉就係而家有時即係有啲人會話哦，咁我減嗰啲就唔係人權咯。咁啊調翻轉，有時候你講人權嘅時候咧，又已經係講緊嗰啲嘅咯喎。咁就變咗呢兩個比較就變咗唔 match 啊。即係我哋覺得某啲係人權之後咧，如果用嗰個 正統嘅 想法咧，就解釋唔到點解佢哋係嗰啲人權。 因為我哋可能會覺得一般嚟話唔可以隨便殺人，咁呢啲係 OK 啊，我哋接受呢個人權啦。但你無啦啦又同我講話有薪假期呢個又係人權啊，跟住可能甚至乎就係例如我可能我哋再誇張啲咁，可能打機嘅權利大家都要保障咁，我亂咁啱啱我隨便舉例子，咁我哋就會覺得喂好難說服到人，而我哋會覺得好似有啲係啊，我哋可以真係覺得佢本身就好重要㗎啦，唔使再問。但有啲就覺得喂唔係喎，好難解釋喎。咁啊呢個位，所以可能就要逼出有第二啲理由去説明權利嗰個根基喺邊度啦，係嘛？ 或者有啲唔係 orthodox 嘅 feel 咯。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有啲即係由呢啲例子就開始諗我哋啊會唔會有另外一啲方法咧？另外一方即係另外討論人權嘅有幾種嘅。不過我哋依節講第一種先，就係、是、一啲我哋可以叫佢做政治概念啦，即係有啲 political conception 嘅 human right 啊，即係咩嚟嘅咧？就係話佢都依然係講緊話。將人權視為一啲嘅即係都係一啲義務論系統裏面嘅嘢嚟嘅，但係佢會嘗試將人權窄化一啲啦，即係就個內容上就唔好好似頭先講到話咁廣義地啊，每個人都有嘅權利，然之後就乜都放曬落去咁樣樣，咁窄化向邊個方向啊？就係、是、向一啲所謂嘅政治概念上面嘅，即係依種所謂人權用依個字眼嘅時候，我哋講嘅人權咧就唔依啲嘅道德權利就係指向一啲。同政治或者當然同社會啦嚇，裡面有關嘅一啲嘅題目啊，咁用依個咁樣嘅方向去討論依個人權點解咁重要啊？依個諗法咧，John Rawls 喺佢後期《Law of People》嗰本書嗰度咧開始出現依個咁嘅諗法啊。佢前期就冇乜依啲依個，即係佢前期對人權冇乜咁細分嘅，但係去到《Law of People》嘅時候就有講到。咁但係 Law of People 你都知啦，都係佢好後期嘅一本書。咁之後佢寫完之後都冇幾耐就過咗身嘅啦，其實隔咗幾年之後就咁之後有啲人會嘗試再將佢延續落去。咁呢個就係依十零廿年喺做人權研究嘅時候嘅一個比較上顯，即係比較上顯學啦，你可以話係，即係比較上係多人講嘅一個進路啊，即係淨係講佢嘅政治嘅嘢。個好處就係可以同我哋頭先第一節提過話人權而家社會度或者係就算係做學問嘅時候一啲社會科學嗰邊講嘅人權咧，可以拉得翻埋一齊嚇，即係就係話，但係我哋就幫佢加一層 moral right 或者價值觀嘅應用喺度嚇，就係話哦，而家佢哋社會科學或者一啲國際關係裡面講緊嘅人權背後就係有我哋依啲嘅道德嘅權利嘅基礎喺度。但佢哋嗰啲就係我哋嘅例子咁樣，而且係講人權嘅時候，淨係講呢啲例子，就唔需要去將佢拉到去，譬如好似頭先講康德啊，其他嗰啲咁闊嘅一啲內容。 同埋甚至你即係可以唔需要討論啲所謂好抽象嘅形上學問題啊，係咪咩人性論問題呢啲嘢咧，都可以講到人權啊。 所以我想問清楚就係、是，所以 orthodox view 同埋 political view 嗰個區別就在於，究竟我哋理解人權嘅概念嘅時候畫幾多嘢，我冇理解錯。 可以咁講，即係喺大家都係喺所謂嘅道德權利呢一個嘅大嘅圈圈裡面，去點樣劃法？ 即係道德權利，即係劃邊啲出嚟叫人權？ 係啦，係啦，係人權。咁有啲傳統嗰只咧就劃到佢好大嘅。總言之，就係道德權利就係每個人都有，就係道德權，就係人權啦。咁呢種政治概念咧就係話，你除咗話人人當然都仲係人人都有啦，但要將佢再細啲，劃到淨係喺度講緊一啲同政治啊、國際關係啊嗰類型有關嘅權利。咁就唔係任何嘅道德權利係人人都有就叫人權啊咁樣咁我將佢窄化。 咁如果討論，如果再問落去就係、是，咁如果問嗰個根據咧，即係嗰個權利邊度嚟咧？呢兩個 view 會唔會都有分別咧？即係 會可以比較上，即係後者嘅話，會可以比較上弱化少少。弱化嘅意思就係話，因為你通常話，如果我要一個好大，頭先畫咗好大個圈圈啦，你要證成成個大圈圈，其實好難㗎嘛。但如果你將佢細咗嘅話咧，我就要證成一嚿細嘅嘢。咁我攞嚟證成佢嗰個理由，就算冇辦法證成到佢圈圈外面嗰啲嘢，但係都可以用得到嘅。 因為 咁係啦， 因為我理解就係、是、譬如頭先同 John Rawls 講啦，即係 political view 嘅始祖啦，叫做係。咁佢喺 All of People 嗰本書裏面咧，其實點樣證成有嗰啲所謂嘅人權咧？佢嘅做法就係即係用翻無知之幕呢個好出名嘅idea 啦。咁大家可以睇翻我哋講正義朋友和意思嗰集啦，都可以。咁無知之幕平時係講一個社會裏面每一個公民每一個人，我哋喺個幕後邊唔知自己係點。我問你要揀一個制度，你點樣揀啊？你就會揀一個哦，某一種公義嘅制度。咁嗰個就係公義啊，佢覺得就有你唔知自己嘅個人特徵都要咁揀。而 All of People 就變咗係國家啦。因為啲國家係代表嗰個開會，我哋成個世界係啦，有一啲制度安排嘅時候，啲世界要點咧？咁就發現咗佢哋可能會 offer 某啲權利係應該要保障嘅，因為你唔知道自己會係好嘅國家定差嘅國家，強嘅國家定弱嘅國家。咁嗰啲就最終就成為咗佢啲人權。咁所以就會包某一啲咧窄啲嘅，即係窄啲而唔係頭先所講啦，即係啲權利可能會唔包裏邊，就比較政治色彩濃厚啲嘅嗰啲權利咯， 用啲程序嚟保障啦，好多 細啦。咁我諗我哋今節就講咗權利嗰個基礎喺邊度啦。我諗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下關於人權其他嘅東西啊。歡迎翻到嚟第三節自由有偈傾，咁我哋繼續講人權。咁啱啱其實嚴叔就提到 John Rawls 嘅哲學同埋人權有咩關係啦，咁但係佢就話唔係好夠時間啦嘛。 係啊，因為頭先得少少時間，監製圈啊照開啦一分鐘，因 為講你都算大膽啊。 係啊係啊，我不嬲都係嘅， 爭取自己嘅權利， 濫用啊呢啲叫做濫爭取， 因為 違反監製嘅權利咧都。 因為頭先 Benedict 講咗有兩種理解人權嘅嗰個概念啦，一種叫做即係傳統概念 Awful Doctrine 啦，正統嗰、那個。另一個就是所謂政治概念，就是、近十零廿年比較 hit 嘅一個講法啦。咁得意嘅位就在於咧，即、就、係、是、因為其實嗰個 Awful Doctrine 就理解人權闊啲嘅成個範圍，即、就、係、是、所有人人都有嘅權利，或者相對重要啲嗰啲權利啦，就叫人權噶啦咁啊。咁咧後屘咁於是用埋要證明有啲咁嘅權利，咁就要用一啲比較複雜嘅證成方法啦。咁譬如先 Roger 上次用康德啊，或者種種唔同嘅哲學家理論，可唔可以補足點解人人都有咧咁樣？咁但係有時覺得好難啦咁樣。咁於是有另外一種咧、就是，後屘講政治權就係、是、可能我哋一個細啲嘅 basket， 就係某啲同政治相關啲嘅權利啦，先叫人權。咁樣都同社會科學講一啲就會結合多啲啦。咁同一時間，因為個 basket 細咗嘛，咁你要解釋點解嗰啲權利係權利嘅時候咧，個根據喺邊度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用一個唔同嘅進路，因為你唔需要證明曬一個咁大嘅 basket，你只係細啲嘅嘢，話呢度全部都係人權咧，咁就容易咗咯。咁就可以用喺啲唔同嘅進路。咁我想舉個例子就係、是、譬如 John Rawls 咯，即係當然後屘有好多人唔再跟 Rawls 嘅，甚至而家其實已經。但係 Rawls 作為呢個 conception 嘅其中一個鼻祖咧，你一見到佢證明有啲權利嘅時候用嘅方法，譬如佢喺 Law of People 裏面，佢嗰本書裏面講嘅時候係用頭先無知之幕嗰個方法嚟講啊，就係、是、如果唔同國家派個代表出嚟一齊傾下，喂，我哋唔知道自己國家係強定弱，有錢定貧窮，我哋要揀一個制度係 for 成個世界嘅。咁我哋應該有啲每人有啲咩權利咧？咁樣你每個國家裏面嘅人，咁你我哋唔知自己嗰個強國弱國嘛？好多時候你就會揀哦，咁我驚出事啦。咁啊有啲權利好似似乎大家都保障我咧會好啲。你如果萬一開打開個幕外弱國咪大鑊咁樣。咁呢個當然佢原本係早期喺正義論裏面講嘅一個嗰、那個國家裏面或者一個社會裏面嘅嗰啲人與人之間，我哋應該點樣設立制度嘅嗰個討論啦。但佢應用咗一個國際層面度咧，就變咗有一種人權啦，就係、是、哦咁嘅話就要某啲權利個國家權利得到保障。咁嗰種人權咧，就係、是、個範圍就細過頭先整個大嗰個 awful doctrine。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就佢用啲新嘅證成方法咧，係證成一啲細啲嘅 basket 嘅嘢咯。我純粹係講就係、是、個證成方法可以唔同咗。咁當然， 我想補充一樣嘢就係、是、嗰、那個我哋講所謂道德概念，即係關於人權嘅道德概念，同埋一個所謂叫做政治嘅概念咧。即係其實我估個意思應該係咁，即係如果喺以前好傳統咧，甚至政治嘅嘢都係用道德嚟證成嘅。即係話我哋想講嘅某啲權利係要牽涉到個世界觀。某個特定嘅世界觀，有種形象學啦，我哋叫做，跟住裏面人有某個角色，有個地位，有啲特性，所以令得佢可以因而推論出啊，作為人，既然有呢啲天性，有呢啲任務，譬如上帝交託你，即係佢整出嚟叫你管理大地，自然你就有權去攞呢個世界上嘅嘢，因為佢整埋其他食物嚟俾你嘅，其實上帝啊，所以你有權去佔有呢啲嘢啦，即係 lock 就係用呢種方法嚟去證明私有產權噶嘛，即係再加一啲條件啦，當然，咁但係呢個就會牽涉一種比較上即係要有形象學啊、人性論啊嗰啲嘢。好啦，問題就是、點為之一個 political 嘅咧？喺呢個意思就係，因為如果你可以一樣用呢種好 moral 嘅概念嚟進一步推論出人有咩政治上嘅權利嘅，咁呢個都叫做正統嘅。我哋話係咪？但係而家我哋講嗰種咧，或者一陣會提嘅嗰個所謂政治上嘅政治意義之下嘅人權咧，其實係指咩咧？ 就是我哋可能有唔同人一齐都要生活㗎嘛。就算我哋冇一个共同嘅世界观係大家都分享认同嘅。大家对于人性嘅理解都唔同嘅。大家对于咩叫理想人生都唔同嘅。但都要一齐生活㗎嘛。咁呢个意思之下，我哋就要搵啲方法去搵一啲規則啦。搵一啲我哋要能够参考到知道我哋自己可以做啲乜唔可以做啲乜。有啲咁嘅资讯㗎嘛。咁我哋要定一套咁嘅共识出嚟嘅所谓。喺呢个意思之下咧，就脱离咗嗰种叫做传统嘅形象学、人性论嗰种道德嘅嗰种概念啊。所以政治喺呢个意思之下讲，系啦，我想澄清。 所以我谂，即系啱啱 Roger 嗰个补充就严肃嗰个补充就系主要讲，即系讲咗其中一种新嘅尽头，点样去正成一啲比较窄啲嘅权利。咁可能重点可能喺即系其中一个重点喺阔同窄嗰度啦。咁我谂依家 Roger 再讲嘅嗰个分别就系在于嗰个基础唔同啊。以前可能系可以话简单嚟讲天赋人权，依家唔系我哋讲紧一齐生活，即系甚至系人与人我哋要生活噶嘛。 有 唔 同宗教噶嘛，我哋可能会。 咁我哋好多纷争噶嘛，点样可以和平咁样生活咧？咁样咁我哋就可能讲啲 唔像某一套道德观。系啦 ，derive 曬所有其他政治權利出嚟，而係獨立地，因為頭先嗰個一齊生活嘅需要，另外去講一個方法去講到點解我哋有某啲政治權利，去使得我哋可以就算唔同世界觀咧，都可以一齊生活得好。 咁呢個個重點可能就係嗰個基礎嘅分別啦。咁嗱，我諗我哋都講咗好耐關於即係人權邊度嚟啦，係嘛？咁不如而家都講一下就係、是、好多時咧，我哋好似似乎會覺得咧，人權咧好似係一種法律意義上嘅。即係我哋打開個，即係打開個法律，跟住就會睇到好多保障咗啊。雖然有時真係未必保障啦，咁但係都保障寫咗啦嚇，起碼 有寫嘅， 有寫啦。咁但係咧，又好似同我哋一般日常講嘅，即係我哋亦都會話，我哋平日都會覺得有一種好似道德意義嘅人權，即係我哋成日都會喂呢、這個我人權嚟喎，你點樣去剝奪啊？即係我哋有時唔係講，未必真係講緊法律嗰、那個啦。好似呢度有一個分別。但系咧，嗰個分別好似好難講清楚，即係我哋一講就好似講到就係我有呢個人權，跟住啊，甚至好似法律都保障兩者好似分唔開咁，即係會唔會可以做一啲區分，或者呢個區分會唔會重要嘅咧？其實 你呢個提到一樣嘢，可以補充一點先咧，就係、是、其實權利呢個字眼咧，應該首先係由法律嗰邊出嚟先嘅，即係你去到羅馬帝國啊嗰陣時候，嗰啲法律已經有噶啦。但反而係將佢作為一個咁哲學或者價值觀上面嘅概念咧，就係、是、好後期先出現嘅。至少你會睇譬如柏拉圖、Aristotle 嗰啲咧，其實好，我唔敢話佢完全冇啦，但係基本上係好少嚇，亦都唔重視呢個權利作為一個價值觀。 儒家嗰啲都冇 嘅，儒家亦都冇啦。其實差唔多古往中來所有都冇嘅，其實係 好近代。 咁係去到譬如係啦，即係近代John Locke 啊嗰啲嘅時候，先變成一個價值觀嘅核心嘅觀念。咁於是乎咧，但係權利一直以嚟都係法律嘅系統裏面係有出現嘅字眼嚟嘅。咁慢慢即係落嚟嘅時候啊，而家我哋講緊嘅人權係講緊國際人權公約裏面。當然啦，國際人權公約本身係我哋所謂國際法啦，但係國際法本身嚴格嚟講，佢唔係真係法律嚟嘅。佢只係攞嚟令到每個國家如果佢跟嘅話咧，就可以有一啲佢自己立相關嘅法律，嗰啲先至係真正嘅人。即係以人權法做嘅法律嘅權利咁樣咁但係講一大堆咁樣嘅法律嘅概念上面嘅權利嘅時候咧，其實就確實令到有啲哲學家都會覺得，咦？我哋諗呢啲問題嘅時候，諗人咩叫人權？人權喺邊度嚟啊？咩叫人權啊？呢啲概念其實係咪應該調翻轉？唔係好似我哋平時哲學咁樣先由呢個講道德權利係乜，跟住正成道德權利，跟住就直接就係當嗰啲法律嘅權利係有延伸，係一個好似個鏡咁樣照翻出嚟嚇。即係呢個就係一個 mirror view 啦，有陣時會叫做嚇，即係由道德權利照翻去呢個呢個政治呢個法律權利咁樣樣嚇。依種咁嘅諗法，其實頭先我哋講無論 orthodox 定係 political 都有呢個某程度上都有一個假設嘅。但有啲哲學家嚟到而家嘅時候就覺得唔應該咁樣做，所以講人權點嚟嘅時候咧，就即係呢個等於 orthodox 同 political 之外第三種啦。雖然呢種第三種咧係近 political 多少少嘅，但係個做法就係話我哋先望呢個人權法，尤其是譬如國際人權公約裡面嗰啲嘅法律啊，然之後再諗下，當然佢哋係道德上係好重要啊，佢有 moral significance。呢個 moral significance 背後點解佢咁重要？咁就可以俾一啲道德嘅理由去，甚至乎有部分嘅權利，部分法律上面嘅權利，你可以俾一個道德權利作為佢嘅正成嘅基礎，但係唔需要一定係等同嚇。咁於是乎就可以有多其他嘅嘢出嚟啦嚇，即係咩叫多其他嘢啊？例如我哋頭先講到衛生嘅人權嚇，即係防疫嗰啲嘢，我哋可唔可以用其即係？一來就可能衛生本身就係好重要價值啦，或者一啲衛生背後嘅公共利益係好重要啦，咁佢因為咁重要，所以就要寫落去人權法，咁所以咧佢哋就道德上都好重要啦。 咁用呢個諗法 ，rather than 就係用呢個話，哎，我哋直接就有個叫衞生嘅道德權利係絕對嘅，啊，或者係一個呢個係啦，即係 absolute 咁樣樣嘅，啊，即係唔用呢套。 我 問 清楚，我冇咁啱理解錯就係、是，如果嗱舊嗰個 mirror 咧，就真係鏡咁，就先有道德。跟住就將道德嘅嘢咧就影照翻寫翻落法律度，所以個根據就完全喺道德度嚟。但 Benny 就啱啱講呢一種 view 咧就相反嘅，就是、甚至係法律裏面寫咗先，係嘛？冇理解錯。跟住咧，於是係用呢個做個基礎咧，去講有啲咩係人權，個基礎就喺法律度。當然呢啲法律點樣咁樣寫咧，可能最終都係再追問到同有啲道德係相關嘅。但個基礎其實喺法律度嘅。 係啦，係啦，個基礎喺嗰度咧，先後就唔知邊個先邊個後啦。 咁就 基礎， 所以就唔好似鏡咁，即係反性翻反照翻道德有嘅嘢。是獨立地先有法律係嘛？ 係啦，獨立先有法律權利，先至再講佢道德嘅重要性。嗰啲重要性有可能有部分嘅法律權利係道德權利，但亦都可以有啲冇。咁就解決咗衞生權利啊，或者我頭先講嗰啲 payment 即係有薪假期嗰啲嘅權利。 所以，但係嗰個會同各個國家唔同喎，即係每個國家如果寫唔同嘅權利內，我哋國家嘅憲法啊或者法律裏邊。 係啊，依個係佢依個講法嘅最大爭議點嚟嘅，即係咁如果個人權法寫咗唔同嘅時候，國家寫咗唔同，或者而家我哋有個國際人權公約啫。咁如果我哋改咗個國際人權公約，咁係咪就可以成套嘢改曬佢咧？咁當然啦，所以依個位就唔係先後問題，而係個基礎上係講緊依啲法律嘅權利嘅道德重要性，即係都要啲道德重要性嘅。咁然之後就睇下你要加入去嗰啲嘢係咪真係有嗰個道德重要啦。咁有啲就係啦，有啲譬如話阿全你提過打機嘅權利啦，另外一種但係就真係寫咗打機權利就未至到寫落去，但有一種真係寫咗落去歐盟嘅人權法裏面就係呢個旅行嘅權利。咁但旅行可唔可以作為即係咪即係個 morally significant 呢、一來如果係咁嘅話，我哋而家疫情之下個個人都違反曬，即係個個政府違反嘅人權啦，即係依種嘅人權啦。另外就係、是、咁有啲人唔鍾意出街㗎嘛，好似我咁，我成日都俾我太太話我成日都唔出街咁樣，咁我真係唔鍾意旅行咁樣。 如果咁講法歐盟寫咗落去呢、都係歐盟嘅人權一部分嘅例子係。即係用一個角度嚟講，不過可能咁樣寫，如果係錯嘅話咧，就係、是、可能道德上其實唔重要，我哋唔應該咁樣寫。係 啦， 不過寫咗之後咧，佢都係人權噶啦。 我覺得呢個好似有一個彈性，就係、是、雖然佢寫落去未必有一啲道德上好重要嘅意義價值，但起碼可能有第二啲原因都可以促使到我哋可以俾一個咁樣嘅人權大家嘅，都可能為咗經濟便利啊，為咗可能歷史上某啲偶然嘅因素，所以我諗呢一種講法其中一個彈性或者一個好處，比起另一種啱啱講嘅鏡像嗰種講法，就係我哋唔使假設咗一啲道德上一定重要嘅權利先，跟住然後再咧話啊，我哋為咗保障呢啲權利就寫落個法律度，咁就可能一嚟好難講到。有好多權利啦，二嚟就係可能咁個彈性細咗啦，一定要係道德嘅東西先寫得落去啦。咁但係依家起碼我哋調翻轉，唔係我哋喺個法律度揾咗一啲我哋可能因為一啲偶然歷史嘅因素、文化嘅因素或者其他經濟等等等嘅因素寫咗落去先，然後再揾下冇第二啲理由。咁好似彈性啲咯，同埋嗰個框都窄咗咯，係嘛？咁而且個出發點都爭好遠。 所以佢兩邊未必重疊嘅，即係可能法律權利係會有一啲嘢係道德權利唔包嘅咁樣，佢會可以有埋。調翻轉，可能道德權有嘅未必一定要喺法律權利裏面出現都唔定，因為可能好多實際考慮嘛，即係佢會基於好多現實嘅情況。 唔係，如果用呢個講話，甚至覺得根本就冇所謂道德權利，我唔知會講到咁啊、 嗯。 即係所謂應該權利就、人權就係法律嗰啲先係，就冇所謂有所謂道德嘅人權。用呢個 view 出發， 不過可以有道德嘅理由。 有道德理由，我應該寫啲咩法律？但係咧，最後啲咩人權係由法律決定嘅。所以有啲時候法律寫得唔好嘅可以係，但係講到尾咧，咩係人權咧就是、法律決定。 而理由有好多種、 啊。理由可以係有啲道德，有啲唔道德咯。我估係咪應該係咁樣？ 我哋可以下一節繼續講呢個， 即係我諗，即係冇一啲完美嘅講法啦，每一個講法都總會有啲漏洞。即係如果我哋咁樣講嘅時候，似乎可能另外我哋要面對嘅就會有第二啲啱啱可能話，可能人言人殊嘅問題啦。咁我諗我哋下一節翻嚟就繼續討論一下呢一種講法會唔會有其他嘅問題咧？咁樣。好，翻到嚟最後一節，自由又繼傾，繼續講人權。咁啱啱 Benedict 就喺最尾第三節就留咗個尾巴啦，仲有啲問題可以留翻呢節講。 講咗呢句就有權講先㗎。 有咗個 claim 啊 ，claim，make 咗個 claim，make 咗個 claim right 咁樣。 係啊， 嗱，頭先未講到嗰個位咧，其實就係、是我哋不斷話法律嘅權利跟住啊，由法律嘅權利一啲法律嘅人權開始講起，咁、那個開始即係個基礎啦。咁然之後，但係 都要係講佢有冇道德上面嘅重要性嘅，即係啲 moral significance。 咁頭先我哋其實一直未講到嘅位就係、是、咁究竟有啲咩嘅道德重要性啊？於是乎就咁、例如我哋其實呢一種嘅進路最新嘅研究，應該係一位喺Duke University 啱退咗休嘅教授 Alan Buchanan 布坎南 係嘛？布坎南咁佢講過啦。咁喺佢本2013年嗰本 Heart of Human Rights 嗰本書度講嘅，因為佢之前都唔係咁諗嘅，佢要係去到嗰本書開始先轉咗個諗法嘅。咁嗰個諗法就係、是、啊，我用呢、這個法律，尤其是國際人權法作為基礎。咁但係真係唔係咩都可以放入去㗎嘛，咁、如果佢改咗咁樣亂咁嚟嘅，咁點搞呢？咁你都係仲有啲道德嘅框架喺度嘅。咁其中一個框架就係佢覺得係人權嘅功能呢，就係、是、第一要 for 呢個每個人嘅一個平等啦、人人嘅平等嘅地位啦、另外一種就係話呢個 well-being 啦，所謂人福祉啦，或者佢嘅福利啊等等啦、有呢兩個功能嘅何目啊？即係至少你而家見到嘅法律上面嘅國際人權係有呢兩個重要嘅功能嘅。當然，另外呢兩個功能背後附帶嘅咧，就係要限制住一啲主權嘅做法啊。所以人權咧喺所謂 political conception 到我哋講呢啲嘅時候咧，有另外一個意思就係人權其實主要係攞嚟限制一啲國家或者一啲公權力對一般人嘅可以做到啲咩嘢。咁就用呢個咁嘅框架嘅時候呢，先至講到嗰個道德上面嘅重要性啦，嗰啲嘅法律上面嘅權利。 所以呢個角度嚟講就係、是、我哋都係啦，就係唔係由道德直接去講道德，有道德嘅權利咁樣、先講權利嘅時候就返返去呢，就係講法律引即係建立基礎再有啲咩權利、但你可以問嘅，法律係咪亂寫得呢？咁咪好大問題咁樣就唔係點樣寫先啱呢，係有所謂即係有啲考慮，就包括咗佢做個道德嘅有啲咩原因啦，就包括咗頭先布坎南講嘅 equality 啦、平等啦，同埋呢個人嘅 well-being 福祉啦，呢兩個作為考慮條件咧，就決定咗嘅我應該點樣寫嗰份國際法或者嗰啲人權嘅法律，從而由嗰度咧 derive 咗我哋啲咩人權出嚟。所以對人其實間接地都係同道德相關嘅，但係咧就唔係直接由道德直接 derive 出嚟，係透過法律咯。 嗱、那個直接同間接嗰個位咧，就係、是、大家有爭議點嗰度。Buchanan 喺講呢啲嘅時候，佢自己本身就冇話一個好強烈嘅一啲道德理論嘅立場去講，佢就係想講，總言之就要將法律權利同道德權利拆開，跟住就講頭先嗰啲功能。但係呢個位咧，亦都正正帶出咗我哋今日可以講人對人權呢啲嘅道德嘅正成啊嗰啲嘢，最後一種嘅進路，嗰種進路咧，其實就係一種比較上所謂後果式嘅進路啊，即係就係、是、去到咁嘅時候拆到咁開啦，呢啲法律人權都唔係道德權利啦，咁可唔可以將佢譬如話當係一啲好重要嘅後果啊，或者甚至乎頭先講到 well-being 呢樣嘢，講到福利福祉或者幸福呢一樣嘢。咁Buchanan 本身就唔係呢個效益主義者嚟嘅、但係如果你用效益主義嘅時候呢，就好容易就可以將兩樣嘢放埋一齊啦，因為效益主義就係要將成個社會或者成個世界嘅效益最大化佢咁樣，即係效益就用幸福感去講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典型嘅做法啦。咁所以你見效益主義嘅開山祖師呢個 Jeremy Bentham 就覺得自然權利係廢話嚟㗎嘛，係完全 nonsense 㗎嘛，覺得佢係咁佢覺得 nonsense 嘅意思唔係話佢唔同意有法律嘅權利啊，但係好似 Bentham 本身都喺法律嗰邊都好重要嘅，喺法律哲學嗰邊，但係佢係同意有法律權利，但係個法律權利就係基於個道德就係咩呢？就係、是、可唔可以即係最大化啦，將大家嘅幸福感。咁呢個就係一個但係嗱依種嘅做法咧嘅危險性就係完全將呢啲權利，無論法律又好、道德又好啦、完全係將佢工具化咗佢、即係你總言之，我可以將佢最大化嘅就可以違反人，即係某個程度，如果有一個 situation 係啦，可以幸福感最大化，但係係違反人權嘅，照做啦嚇。嗰啲人權已經唔重要，因為工具嚟嘅啫。喺呢個咁嘅位嘅上面咧，大家就會覺得有啲危險嘅，做呢、這個人權咁樣嘅時候。 即係譬如好似嗰啲咩，我哋話有基本人權咁樣，譬如人有生存權咁樣啦，唔好殺人。咁根據即係後果論式或者效益主義式嘅睇法就係、是，咁點解我哋有呢種權利咧、因為一般情況咧，即係你下計好煩噶嘛，大家都唔殺對方就好嘅，呢件係好事嚟嘅，應該係。因為俾人殺咗，一般人正常都唔開心，又會影響到親朋戚友唔開心啊咁樣嗰啲啦。但係你總可以設想一啲情況啊，譬如我哋四個人喺度，假設成個世界就咁多人啦，喂悶悶地冇咩做，不如點？ 不如我哋折磨一個人咧，睇佢慘叫咧，好開心嘅喎，咁樣 都係咁傳啦。 咁揀邊個好咧？唔係咁嘅，我哋要逐個 check 清楚咁樣。 邊個 well being 啊？阿全咁樣，佢只貓冇人喂喎，你折磨到佢不似人形，佢太太會好唔開心嘅喎。 係啊， 跟住搞完一輪之後，原來我提議啊，本來呢個，但去到最尾就係我，原來個個都會憎我嘅咁樣。我死咗只會增加咗大家嘅整體幸福，甚至唔單止淨係呢度嘅人，係全世界嘅人。咦，咁我應該做喎，咁但我有生存權，我唔想啦。假設而家唔得，因為根據你嘅基礎，本來之所以有生存權去保障你嘅生命咧，係因為咁令到大家都開心啲。大家我哋諗到一個情況，就係殺咗你違反你嘅生存權啦，即使你唔願意啊，都會開心啲，仲開心啲添。咁就喺呢個意思之下，就應該，因為佢係工具性嘅，純粹係個工具係作為產生最大嘅快樂幸福咁樣。咁而家喺呢度有個情況就係你凌駕佢。違反佢可以產生更多幸福咧，咁點算咧？咁樣咁根據後果或者效益主義式嘅睇法，就會咁咪凌駕佢咯。 即係我諗呢個就係一個如果效益主義講出嚟嘅權利會有嘅要面對嘅一個問題，因為同我哋原本講嘅義務論式嘅就好唔同。 係啦， 義務論式嘅原本講就比較絕對嘅嗰啲權利， 王牌嚟噶嘛。 係你係人嘅話，你就有呢啲權利，而你唔能夠被侵害。 係任何情況都唔可以咯。 係啦，任何情況下都唔能夠被侵害，而呢啲權利本身就有道德價值嘅。係 啦，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依家即係效益主義嘅講法就係呢啲其實只係工具嚟，呢啲權利係我哋幫我哋促進某一啲我哋想最大化嘅一啲價值啦，或者一啲東西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係、是、某一啲情況，但係如果促進到最大，即係某一啲價值嘅最大化咧，咁我哋可能可以放棄咗呢個工具添，因為工具嚟嘅啫嘛。 係啦， 即係某一啲嘢做得，即係某一啲工具比佢做得更加好嘅，我哋就唔要呢個噶啦。咁所以即係就會可能出現啱啱 Roger 講嘅嗰啲情況，咁我哋就會接受唔到啊。 所以頭先之前三節講。講嘅其他三個進路啦，所以 orthodox view、political view 或者後屘講嘅呢個 legal view， 都係呢三個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 咧，其實比較近乎義務論嗰邊嘅，相對嚟講係嘗試講點解人有一啲 rights 咧，係無論任何情況你都唔可以侵害嘅。咁但係佢拗個基礎啫，即係個 picture 邊度啊、範圍啦，係啦。咁但係佢都覺得係有義務，你係唔可以侵害我。但係會唔會有機會你唔好用呢個角度，即係傳統倫理學式嘅呢個義務論嘅陣營，我跳去對面啦，去講後果論就係、是。會唔會其實係講某啲好嘅後果帶佢出嚟，而權人權只不過係個工具咧？我哋可唔可以用一個角度去講人權咧？咁我跳第四個而家講嘅呢個理論啦。 你依個就可以進一步咧，就係、是、我都要帶一帶翻去到最後都要帶一帶翻一位其實佢本身係經濟學家嚟嘅嚇，即係阿 Martin Sen 嚇，一位98年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嚇。咁大家都即係係啦，即係識我嘅人都知道我依幾年成日喺度講佢啲嘢。咁佢有一個做法咧，就幾得意，可以俾大家參考嘅。佢嗰個做法咧就～即係好似食神將啲瀨尿牛丸撈埋一齊咁樣樣，即係佢點樣撈埋法咧？就係係啦，即係話哦，既然講效益主義就有工具化嘅危險，但係你講依個義務論系統嘅時候，又解唔到佢個基礎喺邊，撈埋一齊嘅做法就係、是、乾脆就將依啲嘅權利係當成咗就係最重要嘅後果嚇。咁將佢哋咁樣嘅時候咧，個好處就係話你唔係淨係用 well-being 就係用幸福嚟作為嗰個嘅標準。而係你講緊嘅依啲嘅咁重要嘅權利都係即係都係要放入去作為一個後果。但如果佢既然作為後果嘅時候咧，佢又未至到話係即係去到好絕對啊！你完全咩情況底下都唔可以做啊咁樣樣。咁樣將兩樣撈埋一齊嘅時候咧，個方向咧就可能比較上容易去解到嗰個人權背後嘅嗰種嘅思維。但係當然呢一種嘅進路咧，其實有佢嘅唔可以叫危險性啦，但至少係有個研究上係要再進一步啦。因為淨係停喺依度嘅話咧，大家就一來就話哦，咁咩嘅人權可以放入去咁重要的後果？咁你即係走咗個 loop 又翻翻去原本嗰個位，原本個問題啊。咁第二個問題就確實係依種咁樣嘅做法，其實仲係唔係？純後果論咧，或者係咪真係同義務論爭咁遠咧？嚇、阿 Martin Sen 自己其實都話，依種嘅諗法其實未必係離開義務論太遠嘅。其實佢自己都唔係話真係完全反對義務論，佢唯一反對嘅可能係義務論系統裡面嘅一啲比較上係強調話權利咧就係、是、一啲 constraint 係一啲限制，依啲限制你係一定不可超越、不可跨越嘅。但如果你將佢只係視為重要嘅後果咧，就係我哋明點解一般情況底下佢唔可以跨越。不過咧，始終佢都係一啲後果，我哋都係要比較嘅。不過就唔係淨係比較佢嘅福祉。所以譬如頭先用嘅例子 子，點解我哋唔去呢個揀個人去虐待啊咁樣？咁雖然虐待可能令到啲人好開心，咁但係同時地又會帶嚟好多其他負面嘅價值或者一啲其他權利嘅侵犯。咁所以你一衡量之後咧，都係唔做好過做啦。 所以計個後果就唔係所謂一種化約式嘅 reduction，其實淨係睇成譬如一種快樂嘅感覺。咁我就計呢樣嘢，無論發生緊嘅係咩事。咁即使所以頭先嗰個情況可能真係折磨我咧，係會令大家都非常極之開心，你諗唔到更開心嘅嘢玩㗎啦。但係咁樣會令到有地其他嘢差咗嘅咁樣啊，可能有啲人睇得好驚啊，又或者有個制度會令人唔信任啊咁樣嗰啲，都係一啲考慮咁。 所以變咗係，因為後果論都可以分㗎嘛，係唔係呢個效益主義式定非效益主義式？效益主義式嘅後果嚟講咩？就係揾到啲咩好嘅，可能得種嘅好，譬如幸福感，嗰啲好嘅，快樂係好嘅。 而且佢就諗一種幸福感， 一種幸福感， 即係一種嘅啫，就係幸福感。咁你話一種嘅 冇其他好嘅啦， 就唔用其他好啦。 如果係效益主義嘅後果論，咁就諗辦法最大化佢，咁就總係啱嗰樣嘢啦。咁説權利喺個時候只不過係純工具，但如果另外一種後果論就係可以有多過一種好嘅嘢，可能一個 basket 有幾種好嘅，咁幾種好唔可以互相化約嘅。咁就話咁，阿 Sam 嘅講話就應該似乎係咧 ，rights 咧就其中一種好嘢嚟。咁於是咧，我哋就諗，我哋點樣帶到啲好嘅後果，包括要咩，要諗辦法帶到多啲 right 出嚟。咁但係咁嘅好處就係因為幾種啊嘛，我哋就考慮唔同 case 會唔會互相 override 大家 ，trump 大家，就變咗佢雖然係好，但又唔係絕對嘅，就冇咗義務論式講咧 ，right 一定絕對嘅嗰、那個佢可能覺得啲唔好嘅地方咯。 係啦，即係依種咁嘅做法，當然啦，背後仲有好多哲學問題，就要再處理落去㗎啦。咁但係至少俾到一個方向，我哋係可以做得到係避開咗國長嘅缺點，就同埋睇下可唔可以嗰啲權利啊點樣樣去呢、這個令佢變得更加後果上係重要。 因為我直接咁就覺得佢同後果論，唔係即係同義務論有一個位置都係解釋唔到，就係點解某啲 right 係 right。佢都係點解嗰啲就擺落官僚咧？似乎都唔係容易 上。即我諗嚴肅嘅意思就係點解呢啲要拎落去最大化咧？即似乎都 佢冇最大化嘅，因為冇得最大化嘅嘛。即點解啲好嘅？ 點解要追求啊？ 係啊，點解追求咯？ 都好似好難解釋噶嘛。點解呢啲就擺落去呢個攬度，然後我哋要追求咧？ 係啦。 都同義務論一樣啫，義務論原本講唔到，依家你都講唔到㗎，係 咪？研究要繼續咯， 我哋先有嘢做咯，我哋有工作權嘅大佬啊， 呢個就是我哋嘅權利。 所以我明明知道答案，我都唔會寫出嚟㗎，係 得唔講 嘅，係要尊重其他人嘅權利啊。 即係希望我哋今集咧就同大家講咗好多關於人權嘅一啲唔同嘅講法理論啦，咁希望可以啟發到大家關於人權呢一啲東西。Thank you.